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至到五节。经文是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义子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义子的名分。 OK， 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仍然在洪信强牧师在我们当中去证道。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信主耶稣真有福。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来到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其實我心裏邊我就諗啊，呢間教會啊，可唔可以每一個人都同你傾下偈咧？咁啊，原來做唔到嘅，因為原來咧即係時間即係好唔夠啦嚇。咁啊，或者可能日後咧，即係我未同你傾過偈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咧，有機會再同你傾偈啊。因為咧，我後日就走咯喎，捨唔捨得啊？而家話唔捨得噶啦，好同網上嘅弟兄姊妹揮下手先啊！你哋又好啊，咁啊多謝你哋啦，因為真係覺得好温暖啊！嚟到一間咧咁即係麻雀雖小，但係咧五臟俱全嘅教會，我覺得嚇，咁啊真係好親切啊！所以我希望咧，即係你哋嘅名咧改得好好喎，叫恩福咩話家。啊，因嘅一家嚟噶，我成日都提醒弟兄姊妹，教会系神嘅家，系嘛？虽然咧我哋有唔同嘅教会喺呢个地上，但系每一间教会都系神嘅家，因为咧好似弟兄姊妹咁样吓，有唔同嘅即系佢哋嘅可能着重嘅地方啦，或者佢哋嘅自己嘅一啲嘅安排啦、做法啦吓，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我哋喺神嘅家里边吓。今日咧我特别咧都好想咧嚟对同大家思想呢个题目：信主耶稣真有福。因為咧，呢個題目其實唔係淨係單單俾未信主嘅朋友，更加咧俾我哋每一個都能夠可以咧重新去温下啊！今日我哋信呢位主耶穌係真係俾我哋有啲乜嘢嘅幫助。頭先我哋讀呢段聖經嘅時候咧，佢特別提到咧，佢話咧，呢位嘅神咧，佢係喺基督裏曾賜給我們乜嘢啊？大家講天上乜嘢啊？各樣屬靈的福氣。咁呢度提到咧，有福嘅，系咪？咁所以咧，我就拣咗呢个题目：信主耶稣真有福啊！其实咧，讲到福嘅时候咧，你知唔知道福咧系真系从边度嚟嘅咧？啊，其实咧，我哋中国人就应该知噶啦，因为点解啊？我哋成日讲四个字：福从乜嘢啊？天降啊嘛，系咪啊？细细个都知啦，系咪啊？所以有啲人咧，将嗰个福字咧就贴咗喺门口，系咪啊？或者咧贴咗喺厅里边啊？特别咧都唔够喎，将个福字咧倒翻转，咦？咩倒米系咪啊？啊，系咪唔系？即系话福咧从天上咁倒落嚟嘅吓，咁所以咧即系要知道，因为点解创世纪咧好清楚已经俾我睇到咧，福真系从神而嚟嘅。因为当神圣经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一路点啊做好多嘢，做好多嘢系嘛啊做下嘅时候咧，佢就讲啦，喺廿八节点讲啊，一齐读，佢话神创造主赐福给他们，就系始祖啦。嗰阵时神对他们说乜嘢啊？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嘅鱼、天空嘅鸟，同埋地上各样活动嘅生物。所以其實聖經裏邊咧一早已經係睇到咧，神係要賜福俾人啊！咁啊，如果要講咧，真係好多噶啦啊！特別咧，我哋人類咧啊，唔係無端端石頭爆出嚟嘅啊！因為以前咧，牧師咧就都係相信進化論啊，我哋人咧就好似咧差唔多都係石頭爆出嚟噶啦。因為點解啊？因為我哋咧由進化而嚟噶嘛。我哋進化論嗰陣時係咪啊？啊，我哋嘅始祖係邊個啊？啊！始祖話唔係未到亞當夏娃嘅時候咧，我哋就諗下，咦係爸爸媽媽啊嘛，係咪啊？但係一路追到上頂嘅時候咧，真係只係第一對人類啫嘛，係咪啊？但係問題就嚟啦，第一對人類點嚟啊？咁啊，只有兩個講法啫嘛，即係主要兩個講法啦。一個講法就係咩啊？就係人就係進化而嚟嘅。一個講法咧就係點啊？創造被神創造而嚟嘅。我哋讀進化論嘅時候咧。我哋嘅人咧就係點啊？從馬騮進化嚟而嚟嘅，你接唔接受啊？ 唔系，我系信进化论。你信化，你信进化论就要信你系从马骝进化或者系人猿而系进化而嚟噶咯。咁所以咧，你以后咧要拜祖先、纪念祖先嘅时候，唔该你，你一定要纪念埋祖先，就系马骝。马骝啊，多谢你，你系我祖先。哎呀，人猿啊，你系我祖先。你有冇咁做啊？如果冇咁做啊，啱咯。因为点会用马骝做我用人猿做我哋嘅祖先呢？系咪啊？所以净系一个 common sense， 我哋叫做就已经咧，即系唔通噶啦，系咪啊？啊，如果你再追到顶嘅时候咧，哇！嗰啲人啊，就话啦啊，我哋由单细胞动物进化而嚟噶，仲死，即系咩意思啊？单细胞动物系咩？即系嗰啲细菌啊，差唔多吓。哇！原来我哋都冇乜价值噶，系咪啊？啊，所以要讲嘅时候咧，真系好多啊！啊，圣经里边咧点讲啊？使徒行传一齐讲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宇，也不受人手的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哇！一读嘅时候你就知道啦。原来神真系咧，我哋生命嘅主，佢将一切赐过俾我哋。所以今日要记住啦，你唔系动物啦，系啊，真系未唔系，我系动物。啊，细细个你俾人话我哋系动物噶嘛？啊，因为如果牧师问你一句，你系唔识得答噶啦。Are you animal being？ 哦，你即刻 no 系咪啊？但系如果问你 Are you human being？ 咁细声嘅，你哋。又不是动物又不是人啊 ？Yes， 是不是啊？咁你已经可以分辨得到啦，系咪啊？因为圣经话佢俾生命气息我哋系真系赐俾万人嘅，所以呢个嘅恩典呢个福气咧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其实都有睇得到啦。所以雅各书咧提醒我哋，佢话各样美好嘅赏赐，各样完备嘅恩赐，都系从上边嚟嘅，从众光之父降下来。在他本身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其实神赐福给我们创世纪的时候已经看得到了，一路落一路到宜君，所以看到很多漂亮的东西，你要想起谁给的，知不知道？尤其是呢，一来到这个 Fort Lauderdale， 我就觉得这个是啱我退休的城市。你们多有福呢？你们是不是 很有福啊？啊！如果你都唔識得話有福咁，就冇好講啦，係嘛？啊！咁你去非洲咁個一啲落後地方睇下啦 ，OK？ 你去烏克蘭都睇下啦，係嘛？哇！所以啊，真係呢個咁靚嘅城市，你真係時時都要感恩嘅，係咪啊？神俾你有咁好嘅呢個地方。不過當我讀聖經嘅時候，神俾我哋嘅福氣唔係淨係單單呢啲物質嘅。啊，睇得到嘅嘢喎，圣经呢度讲咧，佢话俾我听系咩嘢？系个好多属灵嘅福气，而喺属灵福气里边咧，我就要提少少啦，因为咧冇时间讲咯，如果唔系咧都要三四堂道都唔得噶咯，吓你话原来咁丰富嘅咩？咁你一阵听落去你就知噶咯，系嘛？啊，所以咧点解要翻嚟教会听多啲？嗬，咁呢度第一样嘢，圣经话乜嘢？神爱我哋在。真系喺耶稣基督里边咩？使我哋成在佢面前成为圣洁啊！没有瑕疵，哇！一个福气是什么？成为圣洁的福，什么意思啊？圣洁大家都很明白啊，就是用广东话讲，就是干净晒。哇！你说这样好不好啊？又好，梗系好啦。你说我又不是走去泥潭那里玩，那么点咩叫干净晒？咁呢個聖潔當然唔係指到咧，即係物質上嗰個污糟啦，然之後變翻乾淨。那係話乜嘢？我哋嘅心靈，我哋嘅生命嘅聖潔。頭先咧，主席讀嗰個經文咧都有講到嘅。佢話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哇！你諗下，如果我哋所有嘅罪過、所有嘅唔好嘅嘢都能夠得到赦免、清潔曬。咁你话开唔开心啊？真系开心嘅，因为我哋想翻我哋人生嘅时候，其实我哋圣经好清楚讲，传道书话乜嘢？世上实在没有一个人时常行善而不犯罪嘅义人。啊，咁所以头先主席都讲啦，圣人都咩啊？有错系咪啊？咁所以 圣经真系一读嘅时候，你会明白噶咯。好多人咧唔睇圣经就真系唔知道呢个信仰咁宝贵。啊，圣经好清楚将我哋嘅人生咧讲出嚟，讲透到不得了。因为佢话咧，我哋真系唔识得去寻求神嘅，我哋一齐咧都系都唔识得真系行完全嘅善嘅，连一个都冇。啊，咁所以圣经咁讲，你要了解下佢。换句话讲，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咩啊？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字。就是罪这个字，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人就怎样？需要洁净。现在谁洁净我们啊？圣经说神洁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的罪是不少的，而且这些罪呢时时压住我们。你看这幅图画就看到了，是不是？当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什么？简单来说，罪和罪过呢使到我哋人咧好多唔开心嘅嘢，系咪啊？妒忌啊、自私啊、贪心啊、骄傲啊，呢啲嘢都未系杀人放火、嫖赌饮吹嘅。如果再讲嗰啲，就更加系即系杀伤性大啦，系咪啊？尤其是咧，睇一睇我哋嘅心，我哋嘅心，我哋点样啊？圣经话咩啊？人心一齐读，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话系咩？我哋人心真系咁咩？你睇下我好心，我喺度谂下啊，人嘅心有咩嘅呢啲坏嘅嘢咧？咁我一路咁写下写下写写上去，你睇唔睇到系冇重复嘅？我都冇写嗰啲杀人放火大嗰啲罪、嫖赌饮吹嗰啲罪嘅，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好容易犯嘅罪，系咪啊？啊，每一点哇，如果系一个污点咁点上啊，你同我个心里边。我哋嘅心原本系红色嘅，咁变咩色啊？黑心咯，系咪啊？所以你记唔记得你或者有听到人啲闹人嘅时候，黑心啊，真系系咪啊？啊，真系讲得啱嘅嗬。其实边个黑心啊？你有冇谂过啊？其实你同我个心如果真系要算咧，个人嘅心都系黑嘅，系咪啊？哇！如果系咁嘅时候，你话？怎样才能够洗得干净啊？所有我们犯过的罪过啊，都是记录低来的啊。咁所以就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咯。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听到福音好消息啊，真的实在太好了。因为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圣经说什么？一起读，他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哇，原来耶稣基督来就是什么？成为代罪的羔羊，使我们什么？接受了他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得到赦免，不再来到被神去追究，我们就无罪，怎么一身怎么一身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是不是福音？这个真的是福音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是真的很开心的。圣经说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什么？就不定罪了。哇，这个真是很大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做基督徒呢是应该时时要感恩的。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真的救恩是这么宝贵的时候，你今天来听到了，快点接受它好不好？如果不是，所有的罪神要清算的时候，哇，我们就逃避不到神的审判。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很重要，就是告诉你，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的罪可以被神去洗干净，真的很开心，知不知道？所以今天当牧师来到你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很着紧，有没有朋友未信耶稣啊？有机会可以探望他们，跟他们聊天，希望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你有什么问题问啊，我就尽量去答，因为我很喜欢答问题的。因为为什么？我不是问题青年，我只是很想帮人去即是清理很多我们叫垃圾。事实上过往呢，我们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呢，搞到我们呢就乱晒大龙。就好像牧师咁，以前细细个我哋拜佛噶啦嘛，细细个就拜嗰啲民间信仰嗰啲地主啊、天官啊，有啲人都知道我啦。以前咧契咗俾黄大仙喎，我黄大仙系契仔嚟嘅咁后来咧，婆婆话养大咗啦，唔使契啦，唔好麻烦黄大仙啊，呢个叫做过桥抽板啊。咁又咩啊？ 又脱咗契喎。咁所以我大个咗嘅时候咧，再加上一啲咧无神论嘅思想，马克思啊嗰啲嘅哲学啊，啊咁啊，诶冇神嘅，诶神咧都系人谂出嚟嘅。哇！呢啲就系咩？过往我哋俾好多呢啲嘅所谓世俗嘅嘢，冇去分辨，我哋就接受啦。所以小个我哋拜佛嘅时候话，诶、我哋中国人咧，诶唔拜耶稣嘅，耶稣咧系翻鬼佬嘅咁啊，我哋咁讲嘅，有冇听过啊？我哋有啲人仲曳添啊！我哋香港，你知唔知啊？好多时候咧，你见到一个招牌写住神爱世人噶嘛，啊，但系我哋香港人咧系好曳嘅，喂，神爱世人啊，咁啊真系唔啱噶嘛，系咪啊？神点会爱净系爱世人咧？系咪啊 ？OK， 所以今日耶稣嚟就系原来。救我哋，使我哋不被定罪，呢、这个恩典实在太大啦！我希望大家真系能够时时谨记，好唔好啊？佢唔系净系洗干净你过去嘅罪啊，佢仲洗干净系咩嘢？我哋今日，我哋将来要犯嘅罪，哇！你话咁着数？有啲人话：哇，信咗耶稣，咁咪可以随意犯罪？咁啊，梗唔系啦，因为你真正信咗耶稣嘅时候，神帮你过一个圣洁嘅生活。知道有啲嘢做得唔啱，我哋就要咩啊？哎呀，快啲认罪！头先就系点解要有一个认罪祈祷啊？啊，唔系话啊，我未认罪就唔得救，唔系。当你真正信咗耶稣之后，你得救啦。但系我哋有时候仍然都会乜嘢啊？做错一啲嘅选择，或者我哋咧啊，然后被旧嘅一啲嘅思维去影响我哋，我哋都会犯错。但系当我哋想翻耶稣嘅救恩，就系完完全全嘅洗干净我哋所有罪嘅时候。你话几咁开心呢？系咪？而且我哋犯罪嘅时候，我哋唔会开心嘅吓、啊。信咗耶稣嘅人咧，同埋唔会继续时时一路犯罪而唔会悔改嘅。所以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今日当我哋想到呢个恩典嘅时候，圣经我哋就要咩啊？谨记啦，知唔知啊？时时知道我哋系蒙福嘅人。第二个福气，以弗所书头先我哋所读嘅时候，第五节佢话乜嘢？一齐读。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哦，呢度话俾我哋听，原来有另一个福，我哋要注意嘅，就是、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儿女，得儿子名分啊嘛。咁边个儿子啊？就系、是、神嘅儿子。啊，我唔系几明白，明明咧我系爸爸妈妈生噶嘛，咁啊点解？我真的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得儿子的名分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呢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尊敬我们这个肉身的父亲、啊、每一个青年人，每一个做神的儿女都要什么孝顺父母，是不是？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肉身有肉身的父亲之外呢，还有灵魂生命的父亲。我很多时候呢就问一下那些人啊，边个生你噶？啊，爸爸妈妈咯，系咪啊？咁但系边个俾生命你啊？好多人都话爸爸妈妈咯，啱唔啱啊？唔啱。有一日我就问一个医生，我医生生命边个俾噶？啊，爸爸妈妈咯。我就直接咁同佢讲，我话错啊！哇，佢打个突喎，啊，真噶，爸爸妈妈俾唔到生命你同埋我噶。为什么？因为我在医院做事的时候知道，我都做过儿科病房，有小孩子一死了或者就来死了，我就立刻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你快点来看看这个小孩子、啊、当我一来到的时候已经死了。那他怎么做、啊、他不会这样做，他说、哎、不用怕，我给生命他的，起身得不得？不得的，因为生命的口气不是爸爸妈妈给的，是什么？是神给的。所以呢，今天圣经说什么？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要敬重他。跟着他说什么？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生命是神给的。所以信仰其实可以这么说，不是那么复杂的。我哋时时讲四个字，睇下大家记唔记得？饮水乜嘢？思源啊嘛，系咪啊？生命既然系神俾嘅时候，所以点解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就叫神做天父啊？所以如果你都唔识得叫神天父，或者唔以神为你嘅天父嘅时候， 你就不是神的仔女了。哇，那就大件事了。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神的仔女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我们就是属于空中掌权的首领。这个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呢每一个人原来呢是属于什么啊？属于魔鬼的。哇，你说哇不是啊，不是那么严重啊嘛。你看看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起读。约翰魔鬼这个是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者，也是说谎人的父。哇，原来魔鬼是说谎人的父，那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所有讲过大话的人原来都是跟这个魔鬼的，不过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约翰一书更加讲俾我哋听，佢话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魔鬼手下。你话真系咁严重？事实上真系咁严重。当我哋未信耶稣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系被魔鬼控制住，或者系魔鬼影响住我哋。透过呢个世界，你要让我哋咧啊离开咗神啊，所以我哋真系属于魔鬼嘅。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试过讲大话，系咪？试过唔诚实，所以今日。当我们读回这次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很恐怖、啊、是不是？哇，如果我们个个都属于魔鬼的时候，那即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将来我都是跟魔鬼的，是不是？但是圣经说不是啊，你可以不需要跟魔鬼的。因为为什么？我一起读好不好？他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看不到啊，原来我们可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做神的仔女了，重新来到恢复那个关系了。我们本就是神的仔女来的，不过我们离开了他。今天我们知道怎样回到那里，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跟耶稣和好，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今天这个福气，我希望大家紧紧的记住。因为为什么？当我们真的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原来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是真得到真的自由。你说什么意思？我现在都很自由，美国自不自由？美国都很自由，你喜欢就戴口罩，不喜欢就不戴口罩，是不是？但是这些的自由我们知道当然是保护我们、真的的人权，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有病毒的时候，你不去戴口罩的时候，你自己就什么？可能中招的机会多一点，是不是？所以那个自由有时候都有限制，看不到吗？何况我们昔日未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被很多东西捆绑住。因为如果你想回人生，我们过往有没有试过被这些东西绑住我们？有没有？贪心啦，妒忌啦，愤怒啦，情欲啦，有些人被赌博绑住，就好像我爸爸未信耶稣之前，哇，他成日都赌马嘅，成日都食烟嘅，成日都嚟到发脾气饮酒嘅，我见到佢醉酒嘅时候真系好难过啊，嗰阵时我未信耶稣啊，佢好似唔做唔得噶，你知道咧，即系啲香港嘅男人成日都系咁噶嘛，唔系饮酒就赌马，唔系赌马就买嗰啲叫咩六合彩啊！嗰阵时我哋唔系叫六合彩啊，细细个叫字花，有冇听过啊？嗰啲太老啦啲，就唔紧要，即系好似买啲赌彩票咁样，系咪啊？希望搏一搏啊！所以喺我哋人生里边，其实有大小嘅嘢咧嚟到绑住我哋嘅吓。有啲人咧唔知点解好中意讲是非嘅啊，讲闲话嘅啊。哇！呢啲好似咧唔讲唔舒服噶喎，咁你话呢啲系咩？呢啲就系捆绑啊！尤其是有一样嘢好攞命嘅，就系咧报复嘅心啊！你对我唔好，我点解要对你好啊？你话啲人系咪咁讲嘢？我哋人可能喺内心里边都有时候有啲咁嘅咁嘅谂法都未定喎，呢啲系咩？呢啲就系罪咧绑住我哋啊！绑住我哋嘅时候，我哋冇自由啊！因为点解？我们就属于这个罪恶的世界，权势来到去控制我们。尤其是保罗当他未信耶稣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心态，很能够讲到我们的心态。因为圣经怎么讲呢？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十九节一起读好不好？他说，我知道在我里面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了。所以保罗他在未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挣扎了。其实我里面都有良善的，个个都知道讲大话不好的，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还有时候作些理由，我讲的是善意的方言，帮人的好的大话，那个是不是大话？一样是大话，是不是？当人揭穿了之后，原来是骗我的，哇，那还激气，是不是？所以根本我们很多时候很想行善，行不到的。保罗都是一样，他已经行很多善的了，但是他都仍然发现到自己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他胜过不到。只有当来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什么脱离了。这个我真的很深体会到的，因为圣经说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再被这个奴仆的轭来到钳制住。我听我爸爸就知道了，我爸爸一信了耶稣之后，很快就戒酒，很快就戒赌，很快就戒烟，你说好不好？以前你叫他很难啊，所以当我们看回原来耶稣基督给人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去做，但是他当你看到不好的时候，他就不选择去做。所以有些人呢真的不太明白，信耶稣真的没有自由，我说为什么没有自由？你都不给吃烟的，我说不是，你可以吃烟。牧师你有没有说错？信耶稣都可以吃烟吗？你可不可以吃烟？你是可以吃烟的，不过我说我们不吃而已。那又不同了，为什么？我有这个自由可以吃烟可以赌钱，但是我不去做，因为我知道不好啊。但以前呢，我明知不好我都去做啊，这个就没有自由啊。你分析不懂得分啊？所以今天其实做基督徒很自由的，因为可以有能力去做好的事，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生有很多被人被罪恶捆绑的时候，没有办法可以解脱的。不过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人靠耶稣就可以什么得自由。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自由，脱离了什么罪和死的律。所以今天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很开心，知不知道？所以今天回到教会，你应该见到这么多弟兄姊妹是神的儿女，哥哥姐姐弟兄姊妹，我们很开心。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还有呢，他说什么？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然后什么？使我们呼叫阿爸父，而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原来我们称神为阿爸父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来到什么？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地上的爸爸有好有不好，是不是？或者甚至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一个爸爸可以给我们去跟，或者给我们去依靠。当然人大了的时候更加不需要爸爸去帮我们，不过我们都很想有个爸爸，是不是？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爸爸比地上的爸爸更加完美，就是什么？就是天父。你能够找到这位天父的时候，你的人生你就觉得什么？很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天父是看着我们的，在你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有不少的困难，是不是？有不少要面对的问题，你找谁去帮呢？当然如果能找到弟兄姊妹更加好，是不是？有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忙，尤其是这个零礼拜我深入认识你们的时候，哇，我都比较赞你们，真的很艰难的。因为为什么？哇，你们很多人都是做饮食业的，尤其是饮食业翻几天工啊？哇，有人这么夸张一点即是真正翻工咧，都起码六日噶咯，系咪啊？可能你八日仲有另外算法啊！你真正翻工你有六日，咁啊剩翻嗰日要做咩啊？梗系家庭细务啦，系咪啊？梗系可能做好多湿湿碎碎嘅嘢，但系俾我睇到，哇！原来你好多都翻到嚟礼拜堂喺呢个主日嘅里边去敬拜， 哇，真係，所以你真係好好啊！所以今日牧師好想話俾你知，當你真係呢一日翻嚟敬拜嘅時候，唔好係一個責任，唔好係一個啊老婆叫啊，唔好意思嚟啦，唔嚟啦，係咪啊？啊或者誒認識個朋友都好啊，唔使咁孤單啦。啊，唔係咁啊！你翻嚟嘅時候真係覺得哇，我哋翻嚟神嘅家。一起来去听神的说话，一起去敬拜神，你心灵里面是能够洗涤的时候，能够可以将一切劳苦重担卸过给神，这位就是你的天父的时候，你很开心敬拜完之后回家，啊，这样又重生得力，那好不好，那真的好了。所以记住，你有一位的天父，这位的天父怎样，他是时时刻刻照顾我们。如果要讲，仲有好多啊，因为圣经太多有关天父看顾佢嘅仔女呢啲嘅圣经，我只好想话俾你听，呢、这个关系你唔好咩啊啊，唔好失去。佢永远系你嘅天父，你永远系个仔女嘅时候，佢一定永远都咩啊看顾住你，看顾到看顾到咩地步啊？看顾到就系甚至有一日，当你同我离开世界嘅时候，主耶稣话咩啊？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个住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听唔听到啊？神为我哋呢个天父爱我哋，爱到个地步，差派耶稣嚟为我哋预备呢个救恩。然之后点样啊？佢要再嚟，你对咩啊？去拯救我哋，去到神嗰度，这个就可以翻天家。所以今日我哋嘅盼望系咩啊？我们的盼望就是能够可以将来跟神永远的在一起。你说好不好？当然好了。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得不到永生。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什么？有永生。耶稣却是什么？担保告诉你，实实在在，即是意思不会假的了。我们人生时时都面对一只手，这只手是什么手？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不知道。呢只就系死亡嘅手啊！死亡嘅手到处去摸嘅，一摸可能就摸咗你喎。有啲人好后生就离开世界，考下你识唔识佢啊？咁英俊潇洒啊！但系佢五十六岁就离开世界，呢个边个嚟噶？俾呢个 tips 你啦 ，bite that apple 啊，就系 Steve Jobs 乔布斯啊！你做佢好唔好啊？做佢好唔好啊？谂清楚啲啊！五十六岁嚟咗世界，梗系唔好啦，系咪啊？佢拥有好多嘢喎，系咪啊？好多钱嘅，多到即系都根本都数唔尽咁多，唔知亿几多噶啦，系咪啊？东半球瞓紧觉，西半球啊赚钱；西半球瞓紧觉啊，东半球啊赚紧钱啊，系咪啊？因为佢苹果嘅招牌嘅电脑多到不得了，系咪啊？啊！你知唔知佢临死之前，佢俾人访问嘅时候，佢话乜嘢啊？我希望有来生。很可惜，他是希望而已，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来去认识耶稣，所以在天上我不知道见不见到他，因为他都回过主日学过，你知不知道啊？但很可惜，后来就没回教会，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多事情他要处理，他要面对。所以今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罪的工价是死，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的时候，我们人生有这么多的罪恶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没办法逃脱的。我不是吓你，因为事实上这个才是公平的嘛，是不是？所有人都要面对审判，这个最公平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甚至公平到的地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必要怎么样，句句供出来。哇，这个就拿命了。由细到大讲过几多闲话，好似录音带咁播翻出嚟，即系有时候真系冇眼睇啦，系咪啊？啊，真唔知系搵窿捐啊！啊，但系当我哋再谂深一层嘅时候，哇！如果系咁嘅时候，一路审一路将我哋人生好似录影带咁放翻出嚟，我哋所有唔好嘅嘢都好似录影带咁睇电影，你话得唔得人惊啊？真系好得人惊啊！所以怪唔得我哋有一句说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咁又真系讲得啱嘅喎，我真系该死喎，因为点解？牧师谂翻自己嘅人生都一样喎，哇！由细到大真系好多嘅罪过， 我不至于犯法或者坐监，但是真的由头到脚都很多罪过，是不是？只眼就要懂得犯罪，你的眼识不识得犯罪？有人点头，你明白我意思，骨下人死了你，眼都可以咩闹到人死，是不是？有眼红有眼绿， green eyes red eyes， 你都明白的，是不是？很多人怕只眼都，是不是？把口呢就不用说了，真的由头到脚的，是吧？一块皮的时候，砰一脚就踢他，这门都烂了，是吧？所以真的那句说话说得很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是可夸的，是因为他找不到天堂的路，他知道死定了，他才这样说，是吧？他觉得自己 配去地狱，不配去天堂，但是我们由小到大的时候不知道，原来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有罪的人就要落地狱的了。圣经告诉我们很可怕的，因为为什么？地狱里面有烧着的硫磺火湖，很残忍的这个地狱，是吧？但是神不是想我们去这里的，因为地狱不是为我们预备的，原本是为魔鬼和跟随他的人预备的。那你说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不跟魔鬼就行了，那跟谁啊？圣经怎么说？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有福了，来到教会就听到好消息。神爱世人，爱我们每一个，愿意救我们，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为我们什么复活。所以当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就证明什么？耶稣是怎样？他是真的救主啊。你认识这位救主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可以能够得着神他自己这个天堂的福气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怎样？他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什么？因他得救。圣经真的不是那么深的，可以，是不是？很浅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得救没有？知不知道？圣经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不是那么复杂的，不要想到那么复杂，好不好？我 未做好，还要有很多东西戒，不是这样想。我们是做不好的，我们戒不到的。但是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救了你，你慢慢去经历神帮你，好不好？就不是反过来，我做好了才够资格做基督徒。 No， 你搞错了，没有人可以做到够资格做基督徒，因为够资格做基督徒要完全的，那你怎么完全？不可能。所以一定要靠恩典，靠耶稣的拯救，靠耶稣来到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今天我们快好就来要迎接十二月这个节期，就是圣诞节，是吧？圣诞节我们很开心，开心为什么？就是因为迎接我们纪念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在地上可以得救，在将来又是可以去到天家。这个天家是人类最大的盼望，因为在地上我们 看相对这个天家的时候，实在 差太远了。圣经说什么？在天家的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死亡，也不再有什么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今天亲爱各位，我们人生在这个地上其实真的看到这个世界很惨，是不是？那有什么盼望呢？耶稣说有啊，天家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牧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想就带给真的你当中有些未信主的，能够今天清楚来信主。当这个以弗所书他写的时候，刚才我所读这位耶稣他这么多的福气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要颂赞他。所以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赐给我们有什么？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如果要讲真的很多，耶稣给我们甚至有平安，真平安的福气，因为他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如果你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不单止给我们心灵平安，真的平安，给我们心灵轻省。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接触你们很多做餐馆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 很劳累，是吗？都很累，做到好话不好听一个字，做到残，是吗？真的有时候，哎呀，不做不得的，是吗？ 但是怎样能够可以轻省呢？是心灵的问题。心灵如果你能够轻省的时候，你炒的菜都可能炒得轻松一点。啊，真的好啦，耶稣哪个有机会炒菜啊，真的可以炒靓的菜给人吃，是不是？就算你说我扫地都扫得开心一点。耶稣和我一起扫地啊，然后扫干净晒，真的好啦，服侍到人，这个心态已经很不同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轻省。哇！如果要每一点又真平安又讲心灵轻省又堂一堂道都得噶咯啊！我只系话俾你听，耶稣俾我哋嘅福实在太多啦。你睇下牧师一路谂信耶稣有咩好啊？你就系每一点啊都有排讲啦，系咪啊？啊！所以今日你要唔要接受耶稣所赐嘅福啊？要唔要啊？要唔要啊？啊！信耶稣真系有福。你信他，即是接受他就行了。你想不想真的得到这个这么大的福气呢？昔日我们有很多的罪过，就好像这幅图画一样，耶稣就成为一个桥梁，赦免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然后呢带我们去一个新的生命的里头。他时时伸出双手，你要不要回去神那里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这位耶稣圣经说什么？他做了我们的赎罪祭，他不是单单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世界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记住四个字，这四个什么字呢？一起说，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即是说我们在耶稣里面，藏在耶稣里面，接受耶稣，就是圣经所说接待耶稣，信耶稣，我们就重新可以什么？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时候，这个福分就什么？给过你的了。牧师信了耶稣，刚才跟一位朋友说，我说我77年就信耶稣了。哇，我可能有些人未出世，是不是？所以信了耶稣这几十年，我看到很多很多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他们得着耶稣，不是一定是真的很有钱，有些很穷，但是都很开心。很有把握，因为为什么？都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牧师在走之前邀请你，如果你说从来没有做过那个祈祷，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不要犹豫，好不好？你回到礼拜堂有一段时间，都没真正的表达过我要信耶稣，今天你就信，好不好？啊，真的的，这份礼物送给你，盼望你和我都有一个有福的人生。只要我们什么？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有罪过，需要耶稣赦免。我以前不认识耶稣，今天啊知道了，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跟随耶稣，耶稣会帮我们去能够走前面人生的路，是更加有学，有依靠，有这个力量，好不好？好啊，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可以跟我做这个祈祷哦。这个就是决志信耶稣的祈祷，即是你心里面很想向主耶稣讲的一番的说话。你说这么长的不要紧，牧师带着你，好不好？简单来讲就是说，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感谢你的大爱，你差派耶稣来到世间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从死里面复活，我今天诚心认罪悔改，求主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一生跟随主，求主赐福我的真的人生，使我能够成为神的仔女，赐福我和我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你做过这个祈祷没有？如果你未的时候，我很盼望呢你能够和我做这个祈祷，好不好？不过呢，我很想呢唱这首诗歌，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做这个祈祷结束，好不好？这首诗歌就是什么？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问你想想，你说未做过这个祈祷，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被这首歌感动你，或者被刚才那些的神的说话感动你的时候，哇，原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要赐福给我的，所以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教会，你一会就可以跟我一起祈祷了。我们试试唱这首诗歌，请播放。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因为他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 有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想同我一起信耶稣啊！如果你想咧，同我起身唱得唔得啊？准备咯、啊！今日牧师话：你今日就可以得救，今日就可以信耶稣，今日就可以得到呢个福分，好唔好啊？如果你话我唔够信心，唔紧要，你耶稣会俾你嘅，好唔好啊？你话我相信，起身， 我出嚟 感谢主，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一起祈祷。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跟着我。如果你今天第一次真的你都愿意表明你信耶稣，你可以跟主耶稣这样说，你说亲爱的主耶稣，你可以开声都得，或者弟兄姊妹一起来对鼓励我们当中的朋友，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爱我，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为我成为代罪羔羊，我所有的罪过你为我承担，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显出你的大爱，你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真神，你可以救我，赐福给我，我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成为我人生的主，带领我走前面人生的路，成为神的子女，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多谢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